骗骗呀？ 老师，就是希望工程资助卡。 老师，我这就去见我姐。 哎哎，回来！ 老师，能让我在这儿看看吗？ 当然能了，来，进来吧。哎。 姐，我真的去叫她姐。 你听我说，你回去告诉你姐，你就说肖老师同意你们两个一块来上课啊。你放心吧，学杂费的事儿，肖老师替你想办法啊。 那我这就去回去叫我姐。 去吧， 老师，是真的， 是真的。 哎， 姐， 快点， 姐， 快点。 老师，那我咋办呢？哪有 孩子？ 哎，老师，那是他儿子。 这位同学，你多大了？ 我十七了。 十七你就？ 老师，我的娃乖着嘞，他不哭。 可是你带着孩子，我们怎么上课呀？ 老师，要不你先让傻根把娃送回去，再让他来上课，行吗？ 行吗？ 老师，傻哥可想上学了。 是的， 可想了。 那当然好了，可是这孩子他有人。 哎，傻哥，你要把娃送回去，你婆姨肯定不能让来上课了。 是啊， 那婆姨说了，走，来了新老师就给我上学呗。 真的 啊， 傻哥啊，你婆姨肯定又骗你了。 哎，不怕，我帮他干活，那使劲干活，我得帮他洗衣服，他就能答应了。 真的？ 啊， 那老师，我把娃送回去，你就让我来上课了啊。 那当然行了。 傻哥，快起 来！哎，那说好了，老师，我娘可就让我上学嘞，我上了学还得教我娃子嘞。 快起来！所以啊，你就赶快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吧。 哎、那我马上就回来啊。 快去 嘞！我娘可就让我上学了啊！ 快去吧！ 哎， 这位同学，你又怎么了？ 我也上不成学了。 啥？ 为什么呀？ 老师，燕他爹要给燕子嫁给后山有钱的老汉嘞！ 啊，燕子嫁人嘞！ 哎， 嫁给那黑老汉。 死牛蛋，你瞎胡说！ 别打了，都回到座位上去。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叫周艳艳。 周艳艳 啊，哎， 怎么了？ 疼？ 怎么弄成这样的？ 啊？我， 老师，你没来我们学校以前，我们没有老师，燕子他家又没有钱。他爹就要让他嫁给后山有钱老汉，不让他上学嘞。 燕子，那你这伤是你爹打的了？ 不是 那老师，他就是为了赚学杂费，每天背十几趟砖呢，那一堆堆砖可重了，还要背老远老远，他的背才会这样。 一回就能挣三分二厘钱嘞。肖老师，只要我爹不逼我嫁人，我一边放羊一边背砖，我就能替你讲课嘞。 好孩子，那你娘呢？ 我没娘，从小和我爹在一起。我爹说我们家穷，嫁给后山老汉有钱，能吃好的，穿新衣裳，过好日子。可是 我怕嫁人不好，还不如和我的羊在一起嘞。他们可听话，可好玩了，能往草地上一躺。哎，没事儿，羊群就围在我身边，小羊羔们追来赶去的玩，好像